2月16号星期六，香港有数十名网民游行至内地游客集中的尖沙咀广东道附近，高喊减少自由行，放过香港人等口号。他们与支持内地旅客的团体互相指骂，并发生推撞，要由警方分隔。期间有内地旅客一度躲进商店避难，也有商铺需要暂时拉下卷闸门。有内地旅客不甘被骂，与网民发生口角。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则强调，这次的事件并不能代表香港人的价值观，香港仍然欢迎内地游客。 但是我相信这些行为是一个很小撮的分子的激烈的行为，肯定不代表我们香港绝大部分市民的看法和他们的价值观，亦都是不代表我们不欢迎内地那个的游客来访港。 同时，香港的文汇报、大公报连续两天以头版加社论的形式谴责事件，将示威者称为暴徒，并敦促政府不能软弱执法。而商报则建议政府考虑调整自由行人数。在接受香港电台访问时，示威行动发起人梁金成表示，辱骂游客并不在原计划当中。 骂旅客是不是计划之中的？ 不是，绝对不是。 你哋原本谂住系做咩咧？ 嗌口号咯， 即系对住旅客嗌。 系啦，我哋系有号沿途系嗌口号噶嘛， 吓、 沿途系嗌口号噶嘛。咁但系据我所知，就可能有部分嘅参加者啦，就始终我呢个系一个 open 嘅event 喺呢个网上边，咁变咗有啲参加者讲亲我系。唔知乜嘢人嚟参加嘅。 梁金成同时说，如果示威对旅客及商店带来不便，他表示抱歉。他估计自己和另一名发起人可能被检控，市民日后举办游行集会将会面对压力。事件在内地网上引起广泛关注，不少网民对内地人前往香港消费却被视为害虫以及被骚扰感到不满。不少网民表示，内地游客在香港的消费对香港经济有利，不明白为何会引来港人如此反应。不过也有人指出，部分内地游客个人素质较差，在香港做出不遵守公共秩序和文明的行为，难免招致港人反感。而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在星期二早上对抗议作出谴责，并说会依法办事。凤凰 U Radio 朱明奇综合报道。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沈。 好，我们刚才听到了这条带子，好是说的在上个星期六，在香港的尖沙咀广东道，发生了这么一个港人的团体啊驱蝗行动，这个是他们的一个说法。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可以说跟之前的这个有人冲击驻港部队的这个军营的事件一样哈，都是很刺激的一个事件。因为是大规模的，这个当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叫骂哈，包括很多的肢体的冲撞，还有一些言语的暴力。那包括事后在香港的这个政坛，包括在社会也是引发了一个激烈的震荡。比如说香港的这个政府官员哈，是我个人印象中前所未有的严厉的，使用严厉的这个词汇来评价这个事件。比如说这个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良就是说，极度遗憾，绝不允许这样的事件再度发生。然后保安局长这个律政司基本还有政务司的司长 啊，还有特首， 包括特首本人最后做这个回应，用的这个语气都是一个非常坚决的一个语气。那我相信很多人恐怕也会认为说可能这样的事件确实它不存在任何这个可以商量的空间，但是我觉得很大的一个问题，这个事情本身可能它不是一个特别理性的一个事件，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在这样的事情之后，更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问题。 我也觉得想不通，就作为一个香港人，其实因为在这个驱蝗行动之前，其实最近没有什么大的一些跟内地旅客一些冲突， 奶粉也过了，双飞也过了， 对。但是呢，我觉得这次他们这个所谓驱蝗行动的有一些我很不认同。为什么呢？以前 你可以说你喊口号或者是批评， 嗯， 是你自己的自由。但是这一次呢，他是直接的指骂人， 嗯， 就好像要攻击人家的一个动作。 嗯、 那我换自己换成一个旅客的一个身份来说，嗯、我肯定很害怕。 嗯， 我昨天看到咱们全媒体的这个做的网络的调查说，发生这样的事情以后，你还会来香港？能超过90%的人选的啊，他不一定是真的来，他就选网民，他90%的人就选他，就是不 会 再 来了。 对， 其实你说这个伤感情的事，我们说了好多次了，之前。 嗯， 农历新年的时候，不是有人在旺角行人区还派发单张嘛？就说你快回去吧，大陆的游客，我们其实并不欢迎你。 嗯， 刚才我们讲到这次义司三局长，首先义司长是林郑月娥， 嗯、 政务司长，三局长包括保安局、政治和内地 事务 发 展 局，还有这个商务及经济发展局，三个局长， 嗯、 一个司长。 嗯。 一起出来对这些骚扰游客的人进行非常严厉的批评，这确实非常罕见。但是你仔细去想哈，他们的这个情绪从哪儿来、 嗯、 这个确实是最重要的、 嗯、 你想高喊蝗虫这个事儿从09年就开始、 嗯、 当时也是针对内地游客当时一些不文明行为啊、 嗯、 还有在一些地铁里面发生一些口角啊、 嗯、 还有说这个在上水那边你说完全是挤的香港人的正常的生活空间是没有办法 水货客的问题 没错、嗯、那其实一宗宗案件、嗯、一宗宗事件下来你就会发现香港人这个情绪他其实一直都没有抒发出来、 嗯、 所以你可以说他政府呢、 嗯、 他也没有说真正是正视甚至说是理解这种情绪你就包括前不久不是出来一个香港整个的旅游的接待能力的评估吗？ 对， 现在它是算5000万，就是来香港的这个游客 人次， 目前是5000万人次。 嗯、 到了2017年多少？7000万。 嗯， 到了2023年1亿人次啊！你想，香港才多少人？本身这个地方才几百万人来着，700多万 呢？700万。 你来1亿个游客， 嗯， 你想本身香港人的生活空间已经是非常逼仄了， 嗯， 你还再来1亿人，香港人本身要往哪里去？这个时候你想。他的这个情绪他确实是有来由的你只是说呢我看到一些媒体现在就开始比较就是香港跟哪儿比呢、 嗯、 威尼斯、 啊、 意大利威尼斯比、 嗯、 威尼斯其实他也遭遇现在跟香港同样的问题但是他的、 啊、满城都是游客、啊、 满城都是他采取一些什么样的特别的措施吧比如说水上交通他会开辟一些船、 嗯、 只供当地居民、 啊、 你说虽然这个东西看起来如果我真是游客哈，我专门是想体验这种、 嗯、 当然他可能有别的方法、 嗯、 但他光就那一项措施让人感觉到其实政府是有为我们考虑的、 嗯、 但是目前很多香港人的感受就是说我们已经是逼到不能再逼了、 嗯、 你还没有认真考虑和这关怀我的感受我心里就很不好很不好过、 嗯、 很不好过的话有一些的激进分子他们就会选择刚才我们听到视频里的、 嗯、 音频里的这样的一些方式确实伤感情但是我又觉得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 我觉得这个做他这样的行为我觉得不管什么样的原因都是、嗯不可以接受的，我这是我一个看法哈。 对， 但是梁金成他之后接受港台的一个访问，我觉得他说的话很有意思。 嗯、 他是说，这个刚才大家也听到，主持人问他说：“这个辱骂旅客是你们之前想好的吗？”他说 没有， 他说绝对没有、嗯、啊。 刚好遇上了一波，然后他说 他说对他可能他自己的一个辩解，他认为说是这个游行可能跟。之前计划的有出入中间因为有一些不明就里的市民加入他也控制不了大家都说什么包括我看到网络上流传的一个视频片段是他游行结束之后这个梁金成在尖沙咀做了一个总结发言哈总结发言他的这个内容主要是提到说这个意思就是说是被政府给逼的因为政府不出来做事啊、那他现在就只能啊就好像大家只能草民起义了这个大家只能够选择 自己我想问这是政府可以做什么呢 所以我觉得咱们有的人会说比较同情这样的一种诉求、 嗯、 但是换句话说我觉得这种同情恐怕有一点点这个廉价的这个成分你当你选择了一个我觉得已经突破了一定的底线你突破了一个文明或者突破了一个公民的一个底线了所以不管你的动机是什么这个都是不可以接受的一件事 情我刚才说我作为一个港人我绝对不认同、为什么呢因为你们这些反对就是内地旅客的人、你们常常说就是你抢我们的资源还有就是水平不够的一些问题、那你走跑出来指着人家骂、做这个出口手势、那是什么文明呢 是 什么水平 平呢？ 让我想到一个说法，就是说你千万要当心不能够变成你所反对的那个人或者那个样子。在其实这个香港这些这样做出来这样的表现哈，很容易大家联想到你这个跟你之前所反对的这些不文明的行为有什么区别呢？ 确实， 你的表现比他们还要差。 就是说，我们现在看结果，你当然说从结果目前这个状况来说是非常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大家我们觉得啊深表遗憾啊，但是你会想。他们到底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情绪出 现？对，我觉得咱们需要探究一下这个背后的原因，或者 说 应该怎么能够解决呢？ 对，探究原因之后，你也想想有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中间到底反映一些深层次的一些问题嘛？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吧，等会儿，跟大家连线一位专家，是来自香港理工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的主任，稍后来。 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地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Jason。 我们今天来关注到上个周末在香港发生的这么一起人数不多，但是场面十分惊人的所谓的驱蝗行动，也就是一个港人团体辱骂内地游客的这么一个事件。 嗯。其实哈，除了我们说到这个驱蝗行动的这个叫做所谓的反赤化团体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团体叫做爱港之声，他们就是完全是站在驱蝗行动的这个反面了，就在尖沙咀广东道也是设立一些这个街站，就专门收集市民，就是签名，收集市民的签名去支持这个个人游，并且是派发单张，并且是用普通话的广播来欢迎内地游客。这个如果是你作为游客看来，当然是觉得还稍微感到一点点的温暖，其实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反对他们的。这说明在香港社会它至少是两种非常极端的这个观点在交锋着哈。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爱港之声，它也是近两年才频繁出现的这么一个团体，以前反对者确实它的声音比较大， 对， 但这两年估计也是看不太下去了，反对声音太大了， 这也 是 一个香港大家觉得很好奇的事情， 大家非常这个也有支持的，包括他们当时派单张，他们用的是简体字，当然这个也会被这个对方又抓住，你凭什么写简体字，这明明是繁体字的天下，这又是另外一个争论哈。但是这样一个现象呢，我们也是关注到啊。接下来呢，我们来请教一位专家，是来自香港理工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的主任钟建华，来听他是怎么样看待这样一个事件的。 我看这样的行为呢，在香港已经有一个很广泛的这个讨论，他们的行为基本上很有部分上，而且呢，对大部分香港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这个都是很清楚了。所以我觉得，当然我们都明白，就是对游客太多，内地的游客来到香港之后对香港构成的一些影响，这个问题政府还是应该适当的处理的。可是呢，无论怎么样呢，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一些来香港的访客呢，都应该都是一种不能够让人接受的行为，我相信这个都是应该清楚的。 但其实我们看背景哈，针对大陆游客的这些蝗虫论，它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像2009年、2012年初都有极大的风波，但是现在看起来似乎这样的风波它没有平息之势。那您觉得这个问题它有解药吗？ 这个第一方面呢，就是香港的游客越来越多，大概一个多星期之前，香港政府有一个另外有一个香港的旅游能力的行政能力的一个研究报告出来之后呢，香港政府也没有合理的回应香港有一些人的忧虑，所以呢，我相信这个随着是有一些人他们可能首发不太文明之外呢，我觉得香港政府没有对香港部分人的忧虑做出一个适当的回应，也是有一定的责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如果是政府不能好好的有一个合理的方法来处理的话呢，这种中广的这个矛盾，又或者是部分比较行为比较激烈的一些这些行动呢，还有可能就是恶化下去。这个呢，就应该是中国内地的朋友啊，香港 很多什么都不愿意见到的，可是这个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嗯，那单就政府的反应来看，您觉得哪方面还不足？ 作为这个政府呢，他对于就是不太文明的行为做出一些比较严厉的一些声明，这个也是应有之义。可是呢，我觉得做出这个声明之后呢，香港政府应该明白香港人的一些情绪。 嗯， 所以在严厉的批评的行为之后呢，我觉得政府还是应该回应一下香港人的一些情绪的。比如说，如果能加多一句，就是在这个之外呢，香港政府还是明白自由行对香港构成的一些影响，政府还是会做出一些强势的研究，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我甚至如果能够政府在批评他们的时候，同时能做出这样的声明的话呢，香港人的反应不会那么激烈。 嗯， 所以我觉得有一些时候，通广矛盾的一些恶化的原因呢，部分也是由于香港政府很多时不能给香港市民这个印象，他是站在香港人的本位来想这个问题，这个也是有点原因的。 嗯，那单就这次哈政府出来的反应，您觉得会不会加剧香港人这样一种反感的情绪？ 有部分人可能，因为呢，现在你看见出来游行的两批，一批是对这个来自中国内地的一些人啊、事啊，都有一定的抗拒的一些生态。 嗯， 有人说他们是有一些本地主义的生态。 嗯， 另外一个出来跟他们对抗的一个整体呢，他们就是总之是中国内地的代表，这个禁忌的代表北京的都是好事。 嗯， 所以呢，他们都是在利用自由行这个平台来宣示他们的主张。 嗯， 所以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们可以不用自由行的话呢，可以还是用其他平台的宣示他们同样的主张。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也反映香港内部的这个政治分裂还是越来越严重，自由行可能就是众多问题其中一个。所以我觉得香港政府、内地政府应该正视这个问题，看看怎么样可以处理，就是怎么样对香港的忧虑给予一个适当的重视，不要很轻疏的就把香港人的那些一些看法打成这个港独啊，这些就可能令更多人出来对抗这种情绪了。 嗯，所以您看这样的一个团体，它其实并不是什么港独的主张。 我自己在香港长大，香港生活这么多年，我觉得香港没有港独这个市场。 嗯， 有一些少数的人，他们出来打这个什么本地化的旗号，他们也不敢说港独。港独这个字呢，基本上是一些中国内地的官员加上去的。 嗯， 你越是这样说呢，就越多人打这个本地化的旗号出来。他可能还不说自己的港独，可是呢，你越是说到港独呢，他是把香港本位摆在前面，这个是一种逆反的生理。我觉得中国部分官员呢，内地部分官员，他对这个问题的过度的反应、过度的这个标签呢，反而令这个问题更加恶化。 嗯，我看过您的一些评论哈，在报纸上的，您说，香港长期以来没有发展出优质的政治文化，议会呢，它公信力也不足，所以就会令到市民会选择这样的方式去表达意见。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我主要的观点就是，我觉得不没有优质的这个政治文化，而是呢，我们的政治体制呢，回归以来，让很多香港本地的人觉得，就是这个现在的这个制度安排呢，基本上很不公平的，所以他们不觉得现在透过一些现有的一些政治机制，比如说立法会啊、区域会啊，透过跟政府官员申诉啊这些渠道呢，能够真真正正把他们的意见很公平的处理，所以呢，其实我觉得香港的回归以后，这个政治文化不但没有提升，还是慢慢的恶化。这个恶化的原因呢，就是这个制度安排基本上跟这个市民的期望跟不上。所以呢，我想跟你这样说，如果我们在2017年的经济改革这个安排做得还是不好的话呢，香港政府这个管制的很困难了。 嗯。 另外我还想问问您的意见，您怎么看待这个爱港之声？其实早年的时候也在鼓吹蝗虫论的时候是没有跟他直接相对抗的这么一个团体的，爱港之声他也是近两年才会慢慢崛起的。你怎么看待他崛起这个道路？ 我觉得呢，当年他作为一个香港人呢，我们都觉得每一个香港人都有权，有这样的权利把他们的主张提出来，所以呢爱港之声只是众多政治经济团体之一，这个没有问题。他们的行动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比如说就拿了周毅那个行动来说吧，有人去抗议去示威，你大可以跟他有不同的看法，可是呢你不能用你的行动来影响其他人的抗议的权利，这个应该很清楚的。你可以另外搞一个抗议来抗议他们的行为，这个都可以。可是呢走到这个现场来做出一些对抗什么姿态的话呢，这个不但不能把这个问题来解决，还可能挑动一些当时的情绪，让这个香港的警察在处理的时候困难更大，也令那些人的行动更为激烈。所以我觉得呢他们应该小心一点，看看他们自己的应该用什么方式来提出他们的诉求。如果是用一个合理的香港政府人都能够接受的在不影响其他人的申诉权利的情况之下呢，我想还是觉得他们有他们的一些论点的。 另外我还想再请您点评一下，就是各个政党他在这样一些冲突事件当中，他们会不会也是把它借机做一个所谓的抽水的事件或者平台？ 但现在呢，我刚才说来就是很多政党都没有就这样的建设来表态。不表态的原因，我相信部分就是认为他们都很多人对现在呢还看不通，就是这个本地化这个叫本地意识的那个团体，他们构成有多大的影响力，所以呢他们也不太敢用一个太高调的方式来回应他们，恐怕他们做出一些对他们的说法可能就是一些高调的一些反应，这个对他们就可能有影响。所以我现在还看不见其他政党很高调的出来回应他们。抽水呢还不是太明显，因为我就是相信周一天哪些行动的是非对错应该都是挺清楚的，没有什么讨论的空间的。 好，刚才听到来自香港理工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钟建华，好，是讲到他对于这次的这个不管是爱港之声也好，还是这个现在也没有一个他们的这个具体的组织的名号，我们只能称之为是一个网民团体网民团体的这么一个对抗，他的这样的一个点评啊，矛盾的症结啊，在钟先生看来恐怕是现在这个香港人觉得有气但是这个气没地方出，或者有意见但意见没有地方表达，那演化出很多的这个形式，其中一种呢比较极端的就是上周六我们在尖沙咀看到的这样的事件。 其实有时候你会觉得吧，就是现在的这种冲突它所谓的升级化，它跟这个媒体的过分的渲染是有很大关系的。 这个我不同意，我不觉得存在什么叫过度的渲染。 你说 出现这样的事情，换做任何一个记者，他一定会报。 比如说这个“港独”的这两个词哈，我记得当时在他们冲击解放军驻港部队总部的时候，其实是同一帮人。当时呢，其实你有看到香港的报章，比如说《大公报》，它是非常非常严厉的批评，他怎么手法的，完全是起底的。就这帮人，他原来是干嘛的，现在是做什么，并且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举动。甚至是就包括家里人啊什么乱七八糟， 人肉搜索吧， 一大堆的这些跟他本身的新闻事件无关的资料，他全部给你搜索出来，给你的感觉就是这帮人不是正常的香港人 啊。 但是另外一边呢，明报我记得他们当时的社评用了8个字，城市有余败这个城市不足叫什么来着， 城市不足败事有余 就是那句，就说呢这帮人他完全就是不能代表整体的香港人，这帮人是香港人非常不耻并且是感到羞辱的一族。就是你会看到其实香港人对于他们这几个所谓的少数分子是同样是有非常大的意见的。但是经过另外一些媒体的报道之后呢，你又会觉得这帮人他是不是在香港站的主流，就是说他到底是不是主流或者非主流，这样一个情绪方面，有的时候媒体他会有一些我觉得是拿捏不够好的。 这说实话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微妙的一个关系。 息，这个媒体你说他到底是把这个问题扩大了呢，还是他反映了这个问题？好，咱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来说这事。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地化新闻，我是朱明熙， 我是樊素， 我是森。 我们在今天说到香港的这个极端的团体哈，不管是对内地游客进行辱骂，闯这个解放军驻港部队的军营，还是所谓提出这个港独口号的这一些团体，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声音是说，通常来自这个左派的报纸说他们不能够代表香港的民意和主流，也引申到一个话题。比如说今天香港民意是什么？有主流的民意吗？主流的民意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见？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非常需要定义的一个话题。 我觉得主流就是觉得两地它是个平等的，就是不是他们应该是有一种特别典型的大陆人的心态，香港是很反感，一种就是强国人的心态，所谓的另外一种就是恩主的心态。其实你看到一些我刚才讲的媒体，他有的时候这个过分的渲染哈，但是有的时候吧，你是不自觉的，比如说中央他通过一个什么什么这个A 什么 ECFA 什么就这种 CIPA 的关于又补充协议几啊几啊， 嗯， 他这个时候呢，有些媒体他会用中央又送大礼，就是用这几个字，长此以往呢，你就会觉得香港是完全在大陆祖国母亲的怀抱之下，才能茁壮成长。这时候你从大陆过来，你就会更加觉得，要是香港没有我们，内地早就完蛋了。但其实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之前应该有做过一期节目，就说香港的现在他用的这些水啊、电啊这些资源，他到底是花了多少钱，从哪儿买的？你如果是两相比较之下的话，你会发现呢，其实香港没占什么便宜，它完全是处于这个平等交易的这么一个状态之下。到底是不是现在很多大陆人觉得香港是完全受惠于大陆，它才能够得以发展和生存？这确实是个疑问，我觉得。 谈到香港人的心态，我不能代表大部分的， 你不能代表香港主流民意， 对，但是 没有人能代表主流。 但是呢，我有一个看法，就是香港人呢，就是其实大部分都是看事件，比方说，你看见有部分的这是旅客或者是内地人过来，有一些不文明的，他们就会觉得很反感。另外呢，有一种呢，就是我作为一个香港人，我在看香港新闻的时候，我常常听到一些伤悲，就是旅客的伤悲。内地旅客的伤悲， 通常都是普通话的。 我过来就是花钱啊，你们为什么这样？全部的伤悲都是花钱。那其实他们这样讲呢，就特别的另一部分的香港人，包括我在内，觉得比较。 但他来的就是花钱。 对，但是 他说的是实话， 他的口味就是，我过来花钱，我就 是 去帮你们，对，去给你们好处，为什么你们还是这样？当然了， 接来时， 对，那他这样说的时候，就是有香港人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你来 施舍我们， 帮我们施舍我们，我们香港人是这样没用嘛？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当然呢，就是电视的记者就是拿一些最精彩、最简短的上半，不代表全部的内容。但是旅客们，如果你们常常抱着一个心态，就是我是过来施舍你们的那个心态，那肯定香港跟内地人的激烈的那个关系会更激烈。 那说回到刚才再说哈，说这个现在很多的矛盾到底是不是跟媒体给撺掇出来的哈？我觉得媒体有专业的媒体和不专业的媒体，但是言论自由倒没有一个说法说言论自由太多的问题。我觉得言论自由永远都不存在太多的问题。不专业的媒体当然永远都有，但是 另一方面，你说现在反映到的，比如说喜欢用一些内地游客啊，说施舍香港的这种心态，是不是真的呢？我觉得是真的，真的很多。你今天去这个，如果去内地做一个民调的话，你去问类似的问题，一定有，我不说是主流民意吧，很多人至少不少的会认为内地对香港来说是一个施舍的一个关系，这样的意见大有人在， 对， 太多了。 我曾经在街头，我听说过一些港人跟内地人在吵骂的时候。但是那点第一句话就是我过来买东西、你还说这些话来赶走我们 是。 其实有的时候香港你要这个心态可以比一比，比如说大陆人对美国你说买美债是 国债，对， 他其实他也是这么一个心态，说你美国要不是我们中国人买你们国债、美国早就完蛋了。 到底 是不是这样， 对，到底是怎么回事？第一大陆的消费者到香港来买东西他有没有出比其他地方消费者更高的价钱？如果有的话，哎，那真的是给了你好处，但是实际上是不可能的，都是哎卖给，比如说卖给一个美国人，卖给一个日本人是多少钱，卖给一个内地游客通常也是多少钱，那所以至少和其他国家的游客相比，并不存在内地游客给香港增加了至少从每个人的这个人均上来说，你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第二，我们说到很多香港的比如说食品啊、副食品啊、鸡啊、蔬菜啊，包括水， 所有生活 这个都是，说实话都是交易来着，这个没有，这个东西是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我这儿有个数据哈，他说以香港的供水为例，有6-7%是取自东江水嘛？ 对， 年最高的供水量呢达到11亿吨，现在呢年供水大约是7亿多吨，就是2011年之前的合同当中呢，每年向香港供水是8亿吨，实际上他用不到这么多的，就上一年度啊，这个应该是2010年是用水这个7.17亿吨，支付呢32亿港币，但是节省的部分。香港人还是要给钱的，就有些香港媒体就说嘛， 他这是一个香港跟广东的协议， 没错， 就是你不管用不用完一定要买， 没错，供电它的道理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香港在花这些资源方面的钱可以说他一点便宜都没占到。 而且我觉得很，这是一个常识来着，你去菜场买菜你不会觉得你是施恩于那个菜贩子， 是 你觉得这个就 是公平交易， 公平交易， 有时候还会觉得有求于他吧，他那货比较， 当你供不应求的时候你可能还得求着他， 对啊， 所以你说这个倒是没有道理的，很多的内地游客觉得有一种恩主的心态啊。当然有一个历史的原因，这因为我们听到的很多大陆的宣传上面会这样来说，包括在今天对于台湾的很多的这个协议的时候会说啊，大陆送大礼、送礼包或者说施恩之类的这个说法，不管你是调侃还是有的人真的这么认为，说的久了久了反正大家变成一种习以为常的一种语言了，这种语言它，我觉得这当中它的真理的含量是非常缺乏的，那当你习惯性的使用它出来的时候，也会加深人与人之间的隔阂。 那就是你刚才说不负责任的一些权威艺术品， 当然我的意思呢， 但是你又会 媒体自然有放大的这个功能，但是它必须是有来源的， 媒体 自己不会编一个东西， 媒体它这么做有的时候你也会根据就是这个地方的这个人群读者他们是有这样的心态，他觉得这样的心态是有市场的， 对对对， 这 肯定是有，但是它之后放大到多少大，这是一个咱们可以来考量的一个问题。同样我觉得反过来说，在香港这种极端的情绪，你说它有没有，肯定有，这个比如说之前的这个港独组织，有的人说啊，港独在香港不存在，我觉得不存在恐怕是不准确的，这个存在你是一个人相信，但它也是存在的。我们在 Facebook 上看到的这个港独的这个小组啊， 对，叫香港人优先， 香港人优先，对，我有的时候就翻这个小组，他我们 Facebook 这个如果统计的话，看他那个赞啊 like, 或者 like 的 这个数量大概是1000多， 1500多，我今天早上还去查了 1500多，香港随便搞一个超市搞打折活动的话， 这其实这挺 都几万。 所以呢，你别看媒体他说港独在香港没有市场，他这么一个论断哈，他是有他的根据的。 你对比较来说没有市场，但是哈，我觉得大家得这么去考虑，一个边缘的民意有没有可能性变成主流的民意？有没有这样的，他有没有这样的能量？今天。说实话我觉得不能够忽视这样的可能性，我不是说以后港独在香港就会有市场，我只是说这样极端的情绪啊，你不能够正确的处理，如果每次出来跟这样的团体抗衡的只是爱港之声的这样的团体，这样的做法的话， 这些老大伯们， 这个恐怕这个事情不一定会朝好的方向去发展，恐怕这个只能说 持激进意见的人会越来越多，所以你要怎么样处理，你处理不好的话真的会麻烦会越来越大。 好，这里是三立化新闻，我们先休片刻，等会儿接着回来讨论。 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们刚才说了这个香港人优先的这一个极端组织，或者还有很多类似的团体啊，他们的这个口号名称有一些不一样，人数很少，但是我还是坚持我刚才这个判断，他们的未来的这个动向或者他们的这个能量是不容得忽视的，因为今天香港这个社会它处在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时期，2017马上就要到了，2017一转型一开始普选，不管最后公民提名能不能够这个入闸，一人一票去选特首，这个形势一定会有，政党之间的竞争一定是会比现在要激烈的多。那么有一个之前的经验判断，就是在香港这样面临所谓民主转型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常见的一个套路就是一定会有人出来沿着族群或者沿着这种阶级啊，不管社会不同阶层啊，有的地方体现为不同的种族，有的地方体现为你的籍贯，比如说像香港这样的，有的地方哎，用这个不同的社会阶层来沿着这样阶层的裂缝来切割它的政治板块。就比如说在现在的事情里面，我们看到香港已经有一些政党或者有一些这个政治人物习惯性的你就会在一些这样涉及中港议题的事件当中，你就会看到他们进行一些比较相对来说我们认为比较极端的一个发言，这成为他政治的重大的资本。他的之所以能够当选他的议员，包括他在这个议会当中运作的能力，都源于他对于所谓族群割裂这一条裂缝的把握。这在以后一定会是越来越多。 对，所以我刚才也非常关心，我说那这样一些事件哈出来之后呢，其实他也或多或少有可能会成为这些政客们进行抽水的一个平台。抽水就是说你通过事件 占便宜， 占便宜达到自己的一些目的。但是这次事件呢其实并没有说哪个政党非常的高调，但是反倒是呢，就是关于这个香港人优先他的团体的成员本身，那当然是也有一些相对很左的一些媒体，他就会起底啊，说他们会受到哪些议员的影响，或者哪些议员他们是给过他们资助、 这是当做来攻击对手的这个武器， 没错没错，这是他们的一个策略。但是你又会发现吧，就是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其实我们都有一种印象，就是说香港人他对于政治是相对来说是冷感的，香港人是经济动物， 但这个说法在最近几年已经开始被挑战了。 没错没错，你就会发现年轻人，就是我记得我们是在 从反高铁菜园村开始， 没错没错，那一年开始你会发现呢，有一些年轻人他们会甚至是参加立法会的地区的选举，就包括甚至女孩子们也会参与的这个人数比从前多很多， 参与政治的热情越来越高涨。比如说 叫周成的这些80后们嘛， 比如最近这个学民思潮，黄之锋，这个是太典型不过的例子， 越来越年轻化的这么一个趋势。我是听过政界当中比较资深的人，他们就分析，他说其实有的年轻人呢，他不是说不想投身于政治，他也是会比较务实的考虑，就是说我投身之后，如果相对于去从事一些金融啊，一些外贸方面的工作的话，我的上升的空间在哪儿？ 对。 但是你现在看到所谓的香港在这个在沉沦啊，就慢慢沦为这个中国普通城市的这么一个很危险的际遇之际呢，有的年轻人他是有一腔热血的，但如果你是放在一般的非常温和的这些政党当中，他说我的这个政治的影响力我是很难，尤其是以个人的这个形式突出的话，他就会选择非常激进的那种方式来表达他，比如说选民思潮，比如说人民力量，你像说的黄运明这些人的影响和感召的话，他们同时又是非常有这个政治号召和渲染能力的，就很多人会去追随他们，但是追随的不好的话，你就不知道他会走向哪一边，就甚至像现在你会发现他们发出来的声音，他们用的一些这个形式是很多人是尤其是老一辈的人是觉得不可接受甚至是反感的，但这样的情绪就正如明杰说的，其实你不能忽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对于 政府的期待是越来越高。 嗯， 他尽管说他现在的这个所谓的管制能力啊陷入多大的危险境地也好，但是政府民众对于政府的期待从来不会少，甚至是越来越高。就包括这次你说仅仅是一司三局长他们这么严厉的批评就完了吗？ 嗯， 民众心中会觉得你到底有没有考虑到我的情绪，就是将来疏导这个问题你不能不正视啊。 嗯， 就像苏锦良之前不是公布完说2017年会达到7000万的自媒体人数吗？ 那怎么办呢？ 确实会影响你搭车呀。 嗯， 那怎么办呢？你再等一班车呗。那讲完之后当然会，你有没有搞错啊？就再等一班车吗？我本来是就可以正常早一点上班。 嗯， 你让我再等一班车，这什么态度？ 嗯， 这个时候你就觉得心里确实不太好。 这也反映一种心态，就是新一代可能他们就跟樊叔刚才说的， 嗯， 就是我毕业之后我有没有机会找一个好的就业机会。 嗯， 还有没有房子住。 嗯， 我现在不出来发声的话我肯定什么也没有。 嗯， 我出来发声的话会不会变成 一 个社会的力量了？ 嗯， 他们就是可能是挖宝，就是一个赌博的心态吧。 赌一下 赌一下， 啊， 就是跑在街上就是看一些口号。 嗯， 但是呢我觉得这些反映不同意见的那些小团体其实有很多，他们中间其实有很大的分别的。 嗯， 但是要看他们争取的是什么东西。 嗯， 如果说我自己的看法就是香港人优先的哪一群人他们现在主张的哪种看法，就是在社会的支持率肯定不高。 嗯， 但是有一些是关于民生比较激烈的一些反对的声音，他们可以人聚的一些力量还是大的。 哎，这个我想到一个例子啊，你说香港人优先这样的团体，他有些极端的行为， 嗯， 赞同度没有什么人。 嗯， 但是如果你跟今天的我自己假象，如果我们做一个调查，问香港的这个市民， 嗯， 你赞不赞成控制内地自由行的人数？ 嗯， 我就心里觉得这个得到支持的比例应该会 是 相当的高的。 就是想说，就是你争取的是有一个合理的， 嗯， 一个理性的一个争取， 嗯， 那肯定支持的人会多。但是如果你说只是举什么龙狮旗啊， 嗯， 就港英旗 、嗯， 还有赶那个中国人回去内地的， 嗯， 哪一种主张的话呢， 嗯， 肯定在社会的支持也不多。我看过一些网页， 嗯， 他们大部分香港人的批评就是这群人是不是比较卡嘞。 嗯，奇怪了 奇怪了。 嗯， 对，所以呢就是我觉得香港人是有争取的一个意向，还有他们的理智。 嗯， 但是他们要看你争取的那个本体那个焦点是哪里。 嗯， 如果你教的是有道理的话，香港人是会争取。当然有一些比较激动的他们还是会跑到街上，但是他们可以争取支持也不多。 嗯，这个香港的这个厨房啊现在是越来越热了。不能够说有很多人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香港游行这么多，好像以前没有很多游行。第一，以前不是没有游行，第二，以前不是证明以前的香港特区政府管制的有多好，而是以前的这个民意所谓的没有觉醒，或者说大家没有这样的一个要求。现在你只能说 内地的话题没有这么多 啊。对，这个包括内地对于香港的这个影响也越来越大，所以这是一个你不得不正视的一个这个议题。你光是回避说这个不是主流民意，这个东西支持的人很少，对事情没有任何的帮助。你需要正视它，需要解决它， 是 对， 需要疏导它。哈， 嗯， 其实对于香港人，很多人的印象就是一个非常理性和务实的这么一群体。 嗯， 但是其实我自己觉得，我现在对他有一个新的期待，就是也希望他能够更加的这个大气和优雅一些。 嗯，哎， 表达意见，这个很 这个恐怕是需要好几代人的， 每个人都需要表达，但是表达的方式可以更加漂亮一点了。 是，好。那以上就是今天这个我们三立华新闻关注到在香港上个周末哈发生的这么一件可以说是非常刺激的一个事件。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这个全媒体话题。 嗯，好，今天有话直说呢，我还是接着这个香港和内地之间关系的话题啊。香港楼市有统计说，现在这个房价是下调了1成，这个就把它归结于呢，因为政府它推出了这个双辣招， 买家印花税。 从今天开始呢，立法会香港立法会呢会恢复对这个买家印花税方面的讨论，请大家来发表意见。 嗯，大家对于这个香港的楼市重税什么看法？马上打进电话来吧。